1月26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暖翻少少啦，而家16度，相对湿度57%嘅， 但都不能够松懈，要继续保暖。 冇错，尤其早晚啊，特别凉凉地嘅时候，大家都小心啲啦。我好惊啊！琴晚翻屋企咧，都听到只猫咳啊，真系一转天气就咁啊，所以都大家记得啊，着多件衫啊，保下暖住条颈啊吓。 跟住另一样就提大家，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亦都开放俾大家点歌啦。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就广足啊， 冇错啊。咁啊，啱啱完成咗呢一个嘅亚洲杯啦。咁啊，好快嚟紧下三月尾嘅时候啊，继续有呢个世界杯嘅外围赛啦。咁啊，好紧密啦。咁啊，啲行程咁啊。大家啊，今年啊，或者可能喺即系新一年嘅时候，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啊，打下气咧？系有冇啲咩歌想点俾佢哋听咧？就 支持下啦。系啊，咁样6点就我哋都有我哋嘅信啦，咁啊可以大家听到嘅。咁但系你哋有啲咩歌拣咗想同佢哋打气嘅话咧，支持我哋广足嘅话咧，咁就。留言话俾我哋听啦。 咁啊，非常之霹雳噶啦。咁啊，今年系好多嘅球赛，好多赛事系翻晒嚟嘅。我本身都唔系一个球迷，但系我最近都系咁追住嗰啲赛事。 有嗰啲咩奥运大师赛啊？ 系哦，跟住嚟紧又贺岁杯啊，咁样好多吓。 系咯，所以有好多赛事大家可以留意住睇啦。喂，最近咧，因为好多朋友会关心我啊。因为 我都关心你噶， 系你系第一个添啦， 系咩？边方面啊？ 唔知你 有冇食饱啊？冻唔冻啊？吓，攬翻条颈巾， 关心下啦。 肥咗咁样咯。 讲得最多系呢个啦， 系 个个见我肥咗啦咁啊。因为见到我另一半就之前受伤啊嘛，即系问下点样样啊，即系了解下哦。咁佢而家系喺屋企休养定系点样样咧？咁样咁，跟住我冇，佢都系因为冇辦法啦，醫生嘅建議都要休息咁。 Okay. 哇，咁佢咪冇嘢做喺屋企咁樣點樣過咧咁啊？咁我唔使擔心啊，即係佢喺屋企都有自己嘅嘢可以做得到啦。咁其中一樣咧好有趣嘅，就係因為即係另一半係會互相影響，大家啲情侶之間，大家會互相影響大家啲興趣啊、喜好咁樣啦。 你講得好啱， 係咪？ 好有道理。 我想俾你解釋下點解你突然一 講，你講先啊，你講先啊，俾你講先。 即係其中一樣就係音樂上面嘅，即係我中意聽電子嘢，咁佢會聽下即係我聽嗰啲咩 EDM 啊，或者 house 嗰啲咁啦。調翻轉咧，佢有時都覺得啲正嘅嘢會 send 俾我聽。咁佢咧最近咧就迷上咗，即係雖然真係好遲噶，但佢迷上咗咧BTS。但佢从来唔系佢范畴嚟嘅。 吓，而家最近先开始啊？ 系啦，嗱个古仔好有趣嘅，应该话佢向来咧就唔系好听本地啦，或者韩国嗰边嘅，佢主力系听欧美 歌 pop 嘅市场，同埋日本市场 系 嗰啲嚟嘅。咁但系点解会隔咗咁耐咧？即系 BTS 而家个个都入 已经识晒啦， 唔系全部 BTS 啲人已经入晒去当兵啊， 系， 即系休息啊，即系暂停呢啲活动，佢先走嚟识咧，就系、是、因为 JK。 啊， 正國就因为 JK 几惊你话 JK 罗林 估到你啊，因为 JK 罗林而认识咗 JK 正啊，系中国，因为JK 佢喺外国嘅市场出咗碟 哦， 即系譬如 Seven 啊、 3D 啊、Standing Next to Me， 因为佢出咗成只 album， 咁所以佢作为一个听外国市场嘅人，系因为透过呢一个渠道而知道咗佢嘅歌， 认知咗啦。 咁老实讲，你唔听还唔听，但系 BTS 啲歌大家一定会知嗰啲 Dynamite 啦，嗰啲你一定会识啦。 同埋 Dynamite 呢只都系一个好面向国际市场嘅， 系啊，即系同埋 Mic Drop 嗰啲又系啦，即系好多啦。咁跟住。於是乎就因為JK 嘅呢一張碟令到佢留意，然後就走翻去睇翻 BTS， 再加上咪最近出咗 documentary 啦，咁你就睇翻啦。跟住咁佢睇嘅時候，佢都會有 share 俾我睇。咁當然佢都唔係成隊，即其實佢主要真係中意 JK 多啲嘅， 係 未到全隊，但係 即佢推的孩子就係 JK 啦。 係啦，咁但係佢成隊都會睇啦。咁跟住譬如最近 IU 嘅歌嘅 MV 就係 BTS 裏面嘅 V 做男主角啦，咁而個重點係咩呢？我已經俾佢影響到咧，我怎睇 IU 嘅 MV， 我已經認得。即坦白講，以前我真係唔認得 BTS 裏面邊個打邊個，啲名字你會知道。 你呢句咁樣公開講，你知唔知你行出街好危險？ 唔緊要啊，其實所有組合都係咁噶。攞呢推開始我都唔認得邊個打邊個。 哇！ 係啊，因為你一開始你係你啱啱一望到幾個人你需要啲時間熟悉名字。 未認知 係啊，即基本上但凡組合，因為攞翻你嗰句先，因為認人真係好差。係啦，咁所以通常你一開始你係唔會特別組合啊團嗰啲咧。 你係好難一開始會認到。我相信大家去認識一個新嘅組合嘅時候，你都會遇到呢個情況。 那個概念就係我可以大概咁樣講嘅，就係、是、咧有啲女仔佢未必明嘅，佢話嚇點會睇點會認唔到啊？明顯佢個樣係唔同嘅喎，咁樣啦，即係我會話俾你聽，等於你認高達一樣。你都會覺得啲高達係一樣一樣嘅，但我話俾你聽，佢係又唔同嘅。 你認足球隊嗰啲一樣， 係啦。 你見住你男朋友睇嗰隊波，其實開始你都未必認到。 係啦，係解釋到嘅。 係啦，咁你都要 pick up， 同埋因為有陣時候我覺得咧，因為你就咁去睇一啲團體咧，你就咁望住個樣，你要記一個名咧，其實好難嘅。一開始，因為你對嗰個人你未有一啲附帶嘅資訊，知道呢一個人，哦，即係譬如。攞翻我哋為例啦，我哋兩個即係奔神咁樣，咁奔神之後咧，咁你要突然間認得最容易一個戴眼鏡一個唔戴眼鏡咯，咁樣咁。 我以為你話一個矮一個高添。 咁呢個我就 你個人都好厚道、 啊。我對你好好啊，不嬲都係啦，係啊。咁所以你係要有啲附帶嘅 background 之後咧，你會對於認識一個新嘅團體咧係容易，因為我發現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未必唔中意聽可能 K-pop 咁，咁但係佢覺得話你要我認佢哋邊一個打邊個或者咩成員名咧，佢就去到呢一個位佢會停咗噶。佢淨係知道呢一隊，然後 有一隊咁嘅人、啊， 即係佢會知 New Jeans、啊。但你要數到 New Jeans 每一個人咧， 就未必數得到， 就未必數得到啦。咁樣 知道佢有呢隻歌咁樣， 係啦，因為佢嗰一步好難啊。同埋就頭先講，你有附帶嘅資訊，了解到每一個人嘅人物性格會容易啲嘅咁。咁、 啊、 然後咧，因為我女朋友好得意，就係一個佢如果一嗰期睇開 follow 開一隊，佢推開一隊嘅組合或者睇開一個歌手咧，佢就會 study 曬佢祖宗十八代咁噶，好似 咁誇張。 即係佢由佢出道嘅時候，可能開始睇，聽翻曬佢啲舊歌，睇佢嗰啲訪問，然後睇佢嗰啲 live show 咁。佢一個咁樣樣嘅 職業病咁、啊。 係我哋都做訪問嘅時候咪會咯，但係你平時我即係你俾我唞下，未必會咁做啦咁。咁所以佢就好熟知佢成個過程，同埋佢真係好好奇嘅，即係以前唔留意嘅時候，你會好好奇 BTS 點樣樣由韓國打到去國際，然後去到譬如佢而家 solo 發展 ，JK 可以同嗰一班話 Major Lazer、DJ Snake 點解佢哋會 line up 到嘅咧？係啦，認識嘅咧， 點樣樣可以去到嗰一格，然之後令到佢認識，即係你都有個問題出咗嚟，你會想知一個好奇心咁啊。咁所以佢喺佢不斷分途之下，譬如之前去日本嘅時候，我揸車咧。好易接去咗韓國咁啊！我兩個鐘揸車， 我明 就係 BTS 嘅 playlist 咁啊！ 我呢、這個嗰點解頭先一開始我會話我明白我同意你個講法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個個都係咁嘅。不過佢就唔係 BTS， 佢係 idol， 即係講緊韓國嗰隊。 BTS 有首歌叫 idol， 係啦，嗰隊女團咁跟然後咧，咁我最初都知啊，因為而家 idol 喺國際間都享負盛名啦，都出名啦。咁跟住然後我都其實同你嘅概念。是一模一樣，我都分唔到啲成員嘅最初，跟住然後佢就會不停喺我隔離啊！呢個係邊個邊個？佢就負責寫歌嘅，同埋呢個咧就負責 rap 嘅，呢個咧就負責賣天然外嘅咁樣。跟住佢就會逐手同我講啊，呢隻歌咧其實嗰陣時嗰個創作嘅過程就係咁，即係好似我哋做訪問咁啊。不過由佢把口 由佢把口同翻一個電台主持、音樂節目主持介紹。 你知唔知嗰首 Queen Card 點解咁紅啊？嗰隻 Queen Card 咧係啦，咁啊嗰個唔知個成員咧，就係、是、咧、因為佢發嗰個 Queen Card 個音唔正，但係最後咧就係、是、要咗佢中意有少少發得唔正嗰個概念啫，好似好型咁啊，所以就攞咗個 take， 跟住佢係咁將呢啲嘢輸入去我個大腦當中，我唔記得都變咗一定要記得啦。 會㗎，係啊，即係佢會好中意分享啊，我覺得都係咁㗎。跟住佢就會講哦，呢一個咧就係全能監製啊 Suga 啦，跟住之後另外一個就係、是可能玩綜藝好啲嘅。係而家唯獨是有兩個有時間唔中會撈亂嘅阿 Jin 同埋 Jimmy。我谂熟 BTS 嘅朋友就一定 佢就会搞错 啊，咁都分唔到系啦。因为咧，亦都因为 BTS 而走翻去睇 Running Man 嘅，因为佢哋都有上综艺噶嘛，系啦。咁跟住有系啦，咁跟住就会开始留意佢哋，有睇我都有睇追晒佢哋嘅 doc， 会知道嗰条路行过嚟。咁譬如我头先问嗰个问题正常，哦 BTS 点样样系能够喺咁多队嘅？男團或女團當中可以跑出咗，然後打到去國際，或者佢嘅音樂點樣吸引到人呢？即係根據我一個淺白嘅理解，我得出到一個結論。首先睇佢所有 documentary 有一啲訪問咧，佢經常都會將 army 即係佢哋嘅 fans 放喺後邊，係啦。即係我最印象深刻一個就係嗰陣時，因為疫情佢哋要 cancel 一個音樂會。 其中一個成員即刻嘅反應就嚇，咁、啊、買咗飛嘅 Army 點算？係秒速佢 就係呢一 佢係諗呢一件事，為咗佢哋而諗。 即係佢可能有啲人咧，就大家未必會第一下聯想到呢一邊嘅，佢會諗啊，咁點啊？啲製作單位點啊？個台點啊？做好咗嘅咯，啲聲點啊？即係佢可能會諗一啲好實際營運上嘅問題。 是但係嗰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講嘅，即係第一下就會講呢一件事。咁、我覺得哇，你嗰個反應嗰、那個。速度快到係嗰件事好真心咁樣，咁當然你可以話哦，咁導演剪輯令到成個 documentary 佢可能攞嘅 bite 全部都會提及嘅，咁好正常。咁但係都要佢要講你先有得剪啦，同埋你可以其中一個 clue 俾你知道佢 fans 點解咁大客。咁另外就係因為佢哋經歷嘅嘢唔係咁順暢，即係大家睇到面嗰陣啦。咁但係你好多韓團其實都係被淘汰或者點樣咁。然后重点是因为他们自己写歌，然后就将那个经历放咗喺里面，系啦。咁当然呢个亦都归功于 documentary 有时真系几好睇嘅原因，就系佢会帮一首歌咧提升咗嗰个意义喺度嘅。譬如有一首歌BTS 嘅叫 Fake Love 啦，可能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啦，就算你冇跟佢 Fake Love Fake Love 咁、样， 你唱完我即刻好似冇听过咁， 都系咁样系啦。咁即系字面讲，即系有啲爱情系虚幻噶啦。咁但系佢当初点解写呢一首歌就系、是。因为他们讲、爱情上面就是你为了对方而没有自己那种的状态，而那段时间的他们就是因为开始有人认知的时候，他们做音乐那条路好像要付出很多不同人的期望而没有自己，就将这个想法放在这首歌里面。那当你 documentary 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然后他踢这首歌，即是踢歌那样东西，那你就会哦，我明白，即佢啲 fans 除咗摆自己古仔落去嘅时候，就听住啲歌，你就好似 一齐成长紧噶嘛。 系啦，你好似经历咗呢一样嘢，咁我谂呢一个嗰、那个近嘅距离会令到啲人会有共鸣。 同埋你讲近嗰个距离，就系我谂，即系好似如果早几年我冇记错，睇佢哋上 Grammy 同埋NASA， 好似如果冇记错嘅一啲访问入边都有提及，即系有一啲研究啦，有一啲研究系有讲过啊，点解当初佢哋会有一个唔算话好大型嘅公司突然跳出咗嚟咧？就系佢哋系好早期利用社交媒体，真系亲自同一啲Army 一啲粉丝去互动嘅一啲团体嚟嘅。咁呢、這个即系当然换喺今日呢个嘅资讯发达嘅年代，呢、這个位系好重要 的。系啊，亦都好常见咗啦，已经变咗系啦。咁所以冇好得意，我就系觉得哦，原来你就会因为另一半中意啦，然后你就会扩阔咗一啲你平时可能突然之间你未必会咁深入研究嘅一个范畴。 系咯，其实无啦啦讲讲下，好似都。知多咗好多嘢嘅，因為即本身我都唔係一個會經常緊貼住嗰邊資訊嘅人嚟噶嘛，但係原來你今日開呢個題，我無啦啦噏噏下，原來都知下知下，原來都知係，原來都有少少基本啦，基本嘅理解啦。 係裝初佢哋本身係想搞 hip hop 組合嘅，其實 BTS 真係㗎，係 啊。因為其中一個隊長英文最好，之前有去聯合國嗰度講個 speech 啦，跟住佢叫 RM 即係 Rap Master 啦。最初佢哋成團嘅時候，佢哋係玩 hip hop rap 嘅咁，跟住後屘先轉咗個方向咁咯。係啊，你估唔到、哦。大家想知道第一首嘅韓國資訊，留意星期日嘅大韓旋風啊，都係。我哋呢度就主要都係講下感受啦，但我哋呢度就聽得多啲就本地嘅派台歌，本地香港嘅流行音樂啊。介绍一对本地女子团体俾你，佢哋都有唔同嘅担当啦，唔同嘅强项啦，唔同嘅背景啊。 仲有啊，如果想知多啲即系国际间嘅音乐资讯，可以留意住听日晏昼一点钟，港台电视31有呢个嘅 Pop Pool 34 届哦，耶系啊，同埋环球榜啊，跟住仲有天空海阔啦、啊，哇，真系有音乐有快乐啊，耶、yeah ！ 之前听我又话，本地日系女子偶像组合，佢哋粤女心梦有呢首派来作品叫《恋爱禁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选举管理委员会就去年区议会选举时电子选民登记册出现系统故障嘅事件，向行政长官提交中期报告。专责小组主席文本立表示，今次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嘅主要原因是选举事务处技术团队在修改系统设计的时候未有充分考虑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引起的流量影响，没有作充分和全面的承载测试，而当向另外两重确认架构提供修订展述的时候又没有充分展明修订详情和可能引致的各种影响，导致两重架构在这个情况之下未能彻底了解系统设计改动所可能引致的后果。文本立又说，未有发现任何外部装置企图登入系统的记录，因此可基本排除遭受外部攻击的可能性。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在区选结束之后所公布的总投票人数和总投票率出现误差，复核发现实际投票人数增加2138人，投票率 27.59%， 较原本增加 0.05 个百分点。他指出，选举当日因为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而采用后备纸本模式发出选票，期间发出的选票数目无法由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计算，因此在投票结束之后必须由每个投票站各自进行人手计算。由于当中涉及大量投票站，加上当时时间十分紧迫，必须尽快计算出结果以向外公布，因此最终有关人员在计算上出现误差，漏算了在专用投票站的投票人数。陆启康又说，专责调查小组会继续深化跟进调查结果和分析，以及拟定建议完善方案，务求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将加强统筹及协调本港举行盛事，面对演唱会场地不足的问题，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本港场地空间将会有更多，位于湾仔海滨的活动空间已经批出，营办商预计今年第二季会有活动推出。至于即将完工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适合音乐节目，最多可以容纳50,000人，附近的室内场馆亦都可以容纳10,000人。近日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本港应该争取国际知名歌星来港演出，黄伟纶表示，好难评论个别活动，但目前好清晰，香港会主动出击，主动接触一些成功的国际盛事负责人或者中介人。他说，若果以有关歌手作为例子，10,000人的场地是做不到，希望将来50,000人的场地能够满足到一些知名国际巨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的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1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中期天气和暖，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浅水湾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来回方向全线解封，行车已经畅顺翻啦。另外啦，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中线的坏车亦都离场，咁啦，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系稍为车多，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系多车噶。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上坚拿道天桥车多，而家龙尾喺百德新街，而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亦都车多啊，龙尾去到中环军营。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噶，车龙排到去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喺虎山道泳池；而清水湾道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一段咧，亦都车多。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车多噶，龙尾喺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而家系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同样都系呢一个方向噶，近住洗衣街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白雀街。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系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喺福亨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兆麟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珠海学院来回方向而家都稍为车多啊，龙尾分别喺近住扫管笏路同埋青山湾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以及是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还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阿本，头先极乐集团嘅负责人点名，要你做佢哋嘅法律顾问。你个衰仔唔会做呢种令自己蚀底嘅事嘅。 老何，你呢次真系误会咗我啦。我参加追光救援队，唔系为咗去见乜嘢目标客户，我哋用生命拯救生命，唔系为咗赚钱。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有印尼姐姐帮你照顾婆婆之后，你成个人轻松咗喎。 梗係啦，除咗起居飲食，姐姐仲陪佢倾偈、做运动、行街，我就唔驚佢会闷啦。我婆婆呢仲话想学印尼文嘅，我今日好开心啊，要同姐姐讲喎。 Aku senang hari ini。 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

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带嚟有林峰无伤大雅，佢嘅口味就唔系话太难捉嘅。快歌咧，佢中意听啲欧美啊、韩国嘅作品。听广东歌咧，佢话都系中意听本地嘅，嘅一啲慢歌。 如果有天仍然跟足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顺利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验。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年。当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如终点的距离，听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记忆牵制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缔造了生机，叫哀伤都撤离，你一生由你救起。为何平凡一再消逝，苦为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可解决问题。无人平凡一世，无人在世间不需经过高低，仍造风位。若果走过最低迷，重拾正轨，可欣赏广阔天际，十分钟看天空。用心感应，可天空并清晰。这天有天带领，明这天空倾听，曾经心声。来年谁能估计？何妨最最好一刻释放生命，荒废付出一切，不可建造遗憾，哪有？ 追风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同埋唔知系咪因为异性相吸啦吓，我发现佢嗰个歌单里面咧，大部分啦吓都系啲男歌手嘅歌。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坐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界。

带嚟有 Aga 最新排台作品 Why You， 但系最影响我自己本身咧，呢一首歌最近系几洗到我个脑嘅。可能是他的画面感，可能是他当中失落的情绪。 红罗绿串又串，醉了又散，极远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白，不看见你，依稀大梦，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轻风半分钟，有你的清洁，使我面红，奇我幻想有天去北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不多感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埋受了委屈。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1月27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表演嘉宾包括吴业坤、JNY Beats、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 早儿童。呀呀呀呀哦呀呀呀呀哦呀呀，手痛痒痒，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呢一节就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啦。每个星期我哋都有点歌对象，咁啊俾大家点歌啊，亦都有啲抒发感受嘅时间啦。而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就系 港足啊， 系啱啱就完成咗亚洲杯 嘅 赛周嘅赛程。 冇错，咁啊虽然啊成绩可能即系大家心目中会啊有啲期望嘅，咁啊见到今次嘅成绩咧。大家可能心里面嗰个期待值都会觉得啊，有啲觉得啊，今次呢个结果，有时可能有啲人觉得有惊喜啊，有啲人会觉得啊，真係争啲啲争啲啲咁样啦。但我觉得有时睇比赛呢，虽然我咁样讲好似好伪善啊，但有时睇比赛呢真係唔係睇成绩嘅。你睇个过程嘅，你要享受嗰个过程嘅。今次我係 feel 到呢，即係就算我冇睇晒成程啦，我有时即係听返啲足球迷嘅朋友去讲返啲赛事嘅过程呢，听到佢哋讲得好投入嘅时候，我就知道咁就算嗰场波最后嘅成绩係点都好，佢哋係好 enjoy 呢场波嘅。 係呀，同埋都大家都好想希望，即係无论係媒体啦定係即係球迷都好想啊，大家唔係淨係做一个叫做忽然球迷啦，希望大家 胜利球迷呀、啊、都唔 係。都唔係嗰种啦，而係真係即係衷心地支持啦。係呀，咁我觉得都几气氛好，同埋即係成个社交平台会见到好多人，大家都会留意住呀，会讲住呀，即係会 repost 下啲相关球员嘅资讯啦咁样。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啦。 冇错，咁啊可以听下今次啊我有啲乜嘢嘅歌曲想点俾佢哋。 系，大家有啲咩歌谂到想送俾港足嘅话，都可以话俾我哋听。 亲爱嘅香港足球代表队，你哋好吗？心情如何啊？啱啱过去嘅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虽然你哋三战全败，榜未出局，表面上咧就当然唔系一啲令人鼓舞嘅成绩啦。不过实际上睇翻三场赛事嘅过程咧，反而令到唔少香港球迷喺心里面都点起一团希望嘅火光。嗱，就好似近日我睇紧一套足球漫画《逆转监督》咁啦，当中嘅主角都讲到，一场单方面压制嘅赛事咧，其实冇乜趣味噶。反而下刻上实力弱战胜实力强嘅赛事，先能够令人热血沸腾。或多或少喺今次亚洲杯当中，不断喺前场逼抢嘅你哋，令到唔少香港球迷都觉得焕然一新啦。亦都证明咗领队安达臣嘅理念系有佢嘅道理噶。要赢波，只顾一味防守，可能并唔足够。入波先是胜利的先决条件嘛。当然现实并不是漫画啦。你们一路以来艰苦的锻炼，深信很多球迷都一一看在眼内。嗱，我不是一个忠实的球迷啊，深挖苦连球迷都称不上。不过我的确感受到今年香港足球气氛多多少少都是有上升的趋势的。可能是一些网红搞足球纪录片的影响啦。又或者是坊间多了不同类型的赛事，好像刚刚这个星期六过去了的世界足球传奇杯2024，还有来紧的贺岁杯，除了有不同的足球名宿，亦都可以见到香港的知名球星，观众看得开心，球员自然踢得落力了，是吗？ 嚟紧好快又嚟到世界杯嘅外围赛啦噃。上年你哋对不丹嘅赛事以总比数4-2胜出，对土库曼亦都2-2平手完场。希望嚟紧三月对乌兹别克嘅赛事，你哋都可以有好嘅成绩啦。最后我想送上 Twins 嘅梦想遇上俾你哋，因为喺你哋身上正好印证咗持续练练到尾，自有八块腹肌。要确信理想，先有望能集气。最近开始留意多咗赛程嘅奔神上。最新排台作品《梦想如梦》， 劲啊，好好啊，好有嗰种憧憬啊， 系咪啊？即系我相信听到都会有一种鼓舞喺里头嘅， 又鼓舞 系啦， 耶、好啦，跟住就轮到我啦，听下我又会写一啲咩俾港竹啊？ 亲爱嘅港竹，你哋好啊！辛苦你哋啦，代表香港去比赛，我知道唔止系为咗自己而战，仲要肩负本地球迷嘅期望，我谂都应该压力山大噶啦。我嘅社交平台咧，见到好多朋友喺度洗版支持啦，然后媒体亦都报道，例如系话相隔54年啊，再杀入亚洲杯决赛周啦。我谂呢种咁高程度嘅关注，系动力，都系压力嚟嘅。不过喺咁多嘅报道当中咧，有一个几有趣嘅资讯我睇到嘅，系我一个球迷嘅朋友 send 俾我嘅。 嗰一篇咧系本地足球评述员 Keyman 所写嘅 post 嚟嘅，佢话港足咧就拣咗郑伊健嘅《自动胜利 Let's Fight》做入球庆祝歌，而呢个做法咧亦都继承咗卡塔尔世界杯嘅做法。我谂呢一首《数码暴龙》主题曲好多人都识噶啦，虽然佢只系一首动画主题曲啦，咁啊动画主题曲成日俾人觉得都系小朋友听嘅啫。不过里面当中一句遇怪魔我即刻变大个，又真系人人都识。而呢一个心态或者呢个精神都几 hit 到大人嘅。唔知道点解你哋会揀呢一首歌做庆祝歌呢？我估啊吓，可能都系为咗面对小组嘅强敌嘅时候可以帮自己打气啦，亦都有一种愈强愈强嘅心理喺里面。其实唔止你哋嘅，我谂呢一个心态咧，我哋香港人本身都好有共鸣噶啦。虽然亚洲杯嘅赛程就告一段落啦，不过你哋下一个怪魔亦都即将嚟啦，就系世界杯嘅外围赛。希望你哋继续加油，而香港人都会继续 keep 住呢份热情支持你哋，有更加多嘅人去现场帮你哋打气啦。小球迷波成常。 做的艳阳，也许不要找最终的家乡，开垦那心底优美土壤。也许一片海会重返大洋，也许一片港会再得方向，风吹过坚守这个方向。 跟嚟有张刘盈婷嘅《大海少年》，咁都见到好多唔同听众揀嘅歌啦，咁有啲就会揀咗《圣马力诺之心》啦，系啊，即系成个嘅创作 inspiration 都嚟足球啦， 冇错，亦都有张伟健嘅《足球小将》啦， 另外有一位听众都揀《黄金入球》， 因为入咗呢个亚洲杯第一千球啊， 佢睇翻资料呢个都几有趣，因为原来亚洲杯史上第一球同第一千球都系香港入嘅、哦，第一球就系1956年嗰阵时香港对以色列，嗰阵时由欧智贤所攻。入嘅咁啊，第一千球啱啱呢一届亦都系对亚联游嘅时候，陈少君入咗， 非常之感人， 劲系啦。咁但系啊，今日头先正如我所讲，呢一首歌就系港队港足拣噶嘛，咁啊，希望嚟到之后嘅世界杯外围赛 可以听到， 可以听，唔知到时会唔会有继续继承呢一个做法啦。咁但系如果有入波，港队入波就会听到呢一首。郑伊健嘅，嚟自数码暴龙01嘅主题曲啊，歌名叫做《自动胜利》，Let's fight。 越搏斗战意越高企，自信半跌了又再起，坚决向上，为战友我定必胜利。越探索世界越优美。让我奋斗到廿六世纪，坚决相信，为了爱我练变胜利。赶时程 go go go go go， 只要出手，气势劲到飞起。赶时程 go go go go go， 大力捍卫理想，自动满步处准备。越怪魔，我即刻变大个。手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变胜负，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逐个反击对方一个二个，我但求全击破。又再起，坚决相信，为战友我定必胜利。越探索世界越优美，让我奋斗到廿六世纪，坚决相信，为了爱我定必胜利。台前前 go go go go go， 只要出手，气势劲到飞起。台前前 go go go go go。大力捍卫理想，自动满步处准备。越怪魔，我即刻变大个。遇见高手，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变胜负，亦不必想再拖。 啱啱唔记得咗俾翻 credit 啦，我嗰个球迷朋友 send 呢篇报道俾我嗰个咧， 就系边个咧？ 就系周涉啦， 果然系好朋友， 系好朋友，好兄弟啊！多谢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在区选结束后所公布的总投票人数和总投票率出现误差，复核发现实际投票人数增加2138人，投票率27.59%，较原本增加0.05%。他指出，選舉當日因為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出現故障，而採用後備紙本模式發出選票，期間發出的選票數目無法由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計算。 因此在投票結束之後必須由每個投票站各自進行人手計算。由於當中涉及大量票站，加上當時時間十分緊迫，必須盡快計算出結果以向外公佈，因此最終有關人員在計算上出現誤差，漏算了在專用票站的投票人數。陸啟康又說，專責調查小組會繼續深化跟進調查結果和分析，以及擬定建議完善方案，務求杜絕同類事件再發生。垃圾徵費指定垃圾袋今日起陸續銷售，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如果市民不慎購買假的指定垃圾袋，本身不屬於違法，但這些膠袋不能夠當作指定垃圾袋用，將會招致損失，強調當局會採取執法行動，打擊出售假指定袋的店鋪。他亦都呼籲市民購買指定袋嗰陣，應該留意銷售點係有環保署嘅標誌。如果到大型連鎖超市或者係便利店買，就無需擔心買到假嘅指定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今日起訪問泰國四日，期間將會喺曼谷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晤。喺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話，王毅和沙利文保持戰略溝通是中美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王毅在新一輪會談當中將會就中美關係和台灣問題等表明中方立場，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和美方交換意見。白宮較早時亦發表聲明說，今次會晤是延續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在三藩市會晤期間達成的共識，雙方保持戰略溝通，管控雙邊關係。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早晚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雨，風勢較大，下週中期天氣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咧，几长噶，排到过咗政府总部。西行就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龙尾近东区走廊；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接近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上西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正街一段车多的，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繁忙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家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

第一首揀嚟嘅歌咧，嚟自紐西蘭嘅 artist 啊，咁佢有兩個名嘅，以 songwriter 或者一個樂手嘅身份，音樂嗰面嘅時候咧，就叫做 Jordan Reggie。但同一時間，佢都創立咗另外一個分身，叫做 Danky， 就將自己一啲比較受電子音樂影響多啲嘅一面咧，就會攞出嚟去做呢一啲，譬如jazz 少少嘅 house track。呢位嘅 artist 咧嚟自纽西兰，咁啊长期 base 咧都主要系喺英国嗰边，咁啊细细个都系自学，然后去做歌啊。六岁嘅时候叫做下有弹下钢琴咁样啦，咁啊跟住慢慢就系自己去再研究音乐究竟一件点嘅事。上首听完咧，有 Danky 喺2020年专辑《Small Moments》当中收录嘅叫《Fever》。而家听紧呢一首咧，就叫做《I'm a Rock》。I'm a Rock 嚟自音乐人 Jet Van。 唔知系咪因为佢自己都有一啲 Rock 嘅 background 嘅时候咧，将佢呢种嘅影响放喺自己音乐当中，而啱啱嗰首歌有呢个歌名出现啦。 听下呢一首近期非常非常之喜欢嘅一首作品，嚟自一位英文叫 Screw Screw 啊 ，S C R U S C R U， 有嘅新歌叫做 October's Blue。亦因为听过呢首歌，再揾多咗佢嘅音乐啦，亦都发现到咧，佢有一个自己嘅音乐厂牌叫做 Screw Universal。里面非常之多一啲佢去揀选嘅 artist 吹出嘅作品呢，嗰啲歌呢都係呢一种 vibe， 虽然唔一定係有好强烈嘅 jazz 元素，但係作为呢一种比较淡少少嘅 house 呢，里面相信都有机会你可以搵到啱你口味嘅歌。为你介绍的朋友叫做 Bernials， 在2023年推出了一张专辑，名我很喜欢，尤其是名字的时候看到就已经令你忍不住想 click 进去。这张 EP 的名字叫做 Jazz is for Ordinary People， 听这首是一个 EP 当中的第四 track， 歌名叫做 R&R。接 R&R 咧，就系都系嚟自 Berlioz 嘅呢一首叫做 Jazz is for Ordinary People。香港电台第二台，刚才有一刻觉得自己好像在古典台的时候听一些比较 classical 的音乐的感觉。今天 EDM Friday Mix 选来的电子音乐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多些可能 jazz 啊 soul 啊这些音乐的影响多些的一种 house music。 都希望可以俾大家知道，哦，其实电子音乐都唔一定下都明明白白啊，定系嘣之嘣之得咁犀利嘅。听紧呢首嚟自 Berlioz 嘅叫做 Jazz is for Ordinary People。嗰首作品咧，个歌名都几代表到啱啱嗰一 track intro 嘅时候听到嗰种特别嘅声，有冇啲好似一只雀仔叫紧嘅声？歌词都讲到有 fly 呢个字啦，就好似呼应紧 bird 呢一种生物一样。啱啱听我嗰首咧叫做 The Semi-Modular Bird of Jazz， 嚟自哥伦比亚嘅 artist 叫做 Philip Gordon。 你听到呢首歌当中好似有一啲嘅真实空间，有啲交通嗰啲车声嘅。呢个作品嘅名称叫做《Bus Stop》啊。呢位嘅音乐人咧，头先佢嘅作品《I'm Rock》都有出现过，叫 Jet Ram 啦。两首作品都收录咗喺佢2019年嘅专辑，叫做《Honeycomb》。呢位 artist 亦都有自己嘅 label， 叫 The Jazz Diaries， 都系一个 co-founder 嚟嘅。中意嘅音乐亦都可以自己揾嚟，可以睇下仲有啲咩嘢可以 explore 下啦。舒舒服服半个钟，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